看我是个教堂。 对， 而且他不收费嘛，你就可以随便 去。 哦， 对， 很 好，挺好的，这个是 不错不错， 这种景点我是很喜欢的。 哎， 对对对，不收费的我觉得都很好。 你发现没有，就是全程如果住得开心，一般是交通便捷，地点比较不麻烦那种感觉哈。 我觉得住宿最好的，就是反正我个人最在意的就是它的位置，地理位置非常 非常 重 要。就是有时候是，比如说省个100块钱住2块钱住远一点，还是住在这儿吧，反正你不要省去的很麻烦，舟车劳顿的。 如果要是地理位置又好，环境条件又好， 选这儿吧。 嗯， 是 的，还是选这儿。当然价格肯定会相应的高一些。 是的，酒店就是一直住在这儿哈， 就一直住在这儿。 哦， 而且它离码头也很近，因为我们不是要去爱沙尼亚嘛。 是， 它距离码头可能你走路20分钟左右也到了。 黄金位置， 20分钟走路就到了。 对，还是不错。而且它周边就是购物，就是商场，有7-8个，三四。我看有几个，反正挺多的啊， 就是很棒就对了， 很棒 这个地方， 对 对, 对， 方便， 商场都在， 有趣，还很棒。他现在还微笑的，非常满意。 对 呀， 我觉得是非常满意哈， 我很满意。 是，然后呢，也去那红白教堂了，是不是？ 对，因为但是待的时间不太长，因为我们当天下午要赶到爱沙尼亚，所以只是就是很早就早起去看了一下，然后包括岩石教堂，要提醒大家，就是岩石教堂它这个上午就营业1个半小时，所以大家最好早点去，因为是。1:30就休息了。 一直一天就这一次， 不是下午 还 有啊？对，就所以就是说要提前一点在那去，容易关门。 是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重头戏放到爱沙尼亚， 带着光圈的爱沙尼亚码头是要坐什么过去？ 要这个坐他们的游轮，对，差不多2个小时的一个游轮，这个游轮非常好，是我们在我觉得是做的特别好的一个， 对 对。 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因为在这个游轮上买的东西都特别便宜，要知道北欧和东欧之间。它的这个价差有很大， 是 真的很大。我们就是这次特别搞笑的是，我们在爱沙尼亚买可乐，然后回到那赫尔辛基去喝， 是吗？人家 可乐达， 他们不管这个吗？ 差的太多了， 差太多了。 你像我在赫尔辛基买一个可乐，可能要花到。几欧吧， 25左右人民币吧， 4.5左右， 25， 对，差不多这个价格，那边可能也就1.多欧，就是很便宜，就差价很多， 差 10几块钱呢， 所以很多那个赫尔辛基人都去这个塔林这边去买酒嘛，这很方便， 便宜， 是的，是的， 小秘籍，小贴士， 对，小贴士， 对，这个大家可以 在这个游轮上本身就有卖东西的吗？ 就是卖 什么都有， 而且化妆品特别便宜， 哎呀， 比机场都便宜，我们对比了3个地方都便宜， 这 个游轮是最便宜的， 除了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是个移动的 shopping 店， 没错， 这个游轮看来挺大呀， 对，能买就买好几层呢， 是， 哦，原来是这样的游轮。 对， 你别看它只是2个小时的航程，但是里面你像这个玩的东西也很多，酒吧也多，咖啡厅也多，餐也多，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上了这个游轮的朋友几乎没怎么坐着， 反正我们就是一直在逛啊。 哦，那我知道了，这个游轮其实是以赫尔辛基为母港，目的地是塔林吗？还是 它就是在两城，对，就在两城之间，两国家之间， 两个国家之间2个小时的行程，它给。这么多的东西， 厉害， 太丰富了， 特别好。 这一定是属于爱沙尼亚那边吧？ 是吧？反正咱得去爱沙尼亚哈。 对。 那买东西放在船上还是拿下来还得？ 我建议是你回来的时候买。 对啊，对。 回来的时候买就可以直接带了。 没错。 去的时候就不用买了。 进入爱沙尼亚，什么感觉？ 第一个爱沙尼亚的感觉就是好帅啊，因为当时就是我们一出了这个港口，有一个小哥哥， 小哥哥， 对，他是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像我们的黄包车的那样的一个啊，特别帅。然后当时我们是， 哎，你控制一下， 这么优秀， 控，后边还有呢 啊，还有啊， 对，我们是早晨10点钟差不多到了那个地方啊，不，我们应该是下午1:30到的，1:30的时候正好有阳光透过那个小哥哥的那个碧蓝色的眼睛啊，好好看。 是的， 然后说，哎呀，爱沙尼亚原来是这样的， 养眼的，很养眼， 东欧人特有的长相哈， 对，挺漂亮的。然后我们从码头走到那个塔林古城也很近，差不多20分钟到25分钟这样的一个脚程， 步行太好了， 对，就步行就很方便，而且其实你在步行的过程中，你还可以看看这个码头，因为码头挺漂亮的，有很多这个老的旧的船只在那边。 小乔啊，小乔，我有个问题啊， 哎呀，周驼，你出来了， 这几天东欧、中欧、西欧、南欧都讲了不少啊，我就注意这个当地的建筑物。爱沙尼亚是什么颜色的呢？ 爱沙尼亚的老城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泛灰的那种感觉， 泛灰的， 对，因为它的城墙是那种灰的， 就是门口啊，门口是那种灰灰的深灰色的建筑，进去了以后是有土黄色的这样的一些墙壁，但是走到了里面，房子就是色彩各异的了，对，就是什么颜色都有， 好看， 是的， 就是童话故事里的那个城堡就是那个样子， 而且据说爱沙尼亚它的那个森林覆盖率特别特别的高， 对，它的空气，我觉得空气里的水分很大，对， 湿润 度特别强， 不错，哎呀，空气也好，然后迎接的人也好，这整体印象就好得不得了。 对，当时就觉得哎呀好幸福啊。 是的是的， 虽然有点冷啊，对，我们去的时候还是有点冷的。 那个一天的时间你怎么体会它，怎么去分， 对、啊、 难得 share 这24小时一天怎么去 share 呢？ 其实我们去到的这个时间已经是 下午了半天。 对， 就半天、啊。 半天的时间 是略有一点赶，如果再给我一次的话，我肯定会留更多的时间在这边。但是塔林老城实话实说并不大。就是我这半天时间走完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之前大家一定要做攻略。为什么做攻略呢？因为塔林城虽然不大，但是它有两个门，就是其实网上有很详细的攻略，就是你要从哪个门进去会比较近。只是当天我们很不巧的是，最高的那个教堂它当天关闭，我们没有办法俯瞰这个全城的那个景色， 上不去了， 对，上不去了，这个是我们比较可惜的。但是我们是从那个它的最旁边就是有一个白色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门进去的，进去以后就直接就到了这个教堂，这是非常近的，所以我们这个就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顺着这个教堂一直在往里走，就是塔林的那个市政厅广场，这广场是还是挺大的啊。 是个什么样的风貌那个广场？ 反正我就觉得我在很多这个电影里面或者说历史剧里面看到的那种欧洲城堡就是那个样子，非常美，而且它在这个我们当天下午的那种逆光下显示出来的那种厚重感也是很强烈的。 哎呀，逆光飞行了， 对，逆光飞行啊，非常的不错， 漂亮，很漂亮啊，发梢啊，睫毛啊，逆光啊，光圈、粉尘都可以拍出来。 没错， 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那个阳光的通透度很 强。对，我们当时录了好多视频， 好棒好棒， 对，特别美。因为这个城中心其实很空旷，然后当 人 不多啊，人不多，人很少，所以就是我们溜达的还挺舒服的， 不挤不拥挤。 对，我 基本上没什么人， 是吧？我觉得像塔林这样的城市，就一定是你得慢下来待在那儿， 对，你就待在那儿。他们当地人都是在旁边就坐着，你也没看到他们干什么具体的事情。 既然是老城，就老城的风貌嘛，当地人的衣着穿着是什么风格的？大袍子大披着还是什么呀？野格呢？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景区里还是有他这个固定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穿的是挺这个 工服吗？现代休闲？ 不不不，是很漂亮那种像袍子的一样的长长的砖红色，然后上面是绣了这个白色的毛的那样的，很漂亮。 一个标金牌导游， 而且她这个姑娘特别漂亮。 哎呀，你重点形容一下周驼，你在记录。 哎，周驼哈， 真的，你谁都喜欢看花嘛？ 是是是， 也 周驼，你把眼珠子往回收一收。 我这天生秃着，然后说怎么好看的姑娘？ 就姑娘的眼睛很深邃啊，这欧洲人就是比较这个独特的特点，而且他们更立体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还我不知道对不对。对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俄罗斯人的血统啊，还是怎么样啊？ 对，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 他们 因为离得很近， 对他们很就是更立体， 对， 更立体， 对，面孔识别度特别强， 精致是吧？ 对， 对， 好漂亮， 整个人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一个那个洞子 啊， 这么进得去，这么进不去，是不是？ 哎，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 是不是？ 是的， 了解了，很立体，很立体，老城就老城的节奏哈，因为景区有景区的节奏。 对， 塔林也是一个旅行的地方，我觉得是因为到了爱沙尼亚，塔林是个必去的地方哈。 我觉得塔林可以叫旅行，真的叫旅行，就不是旅游了。就 是 塔林这个，对，塔林这个地方，从它的那几个大教堂，而且它那个不是离着那个海边也有一点距离，然后海鸥特别多，那种质感是很不错的。而且它这个钟声都是还是固定的会响起，就每一个小时那个钟声会响起，那个感觉特别浪漫，真的。 每个城市的钟声都有一定的寓意，我想爱沙尼亚塔林的钟声是很多很多的寓意在里边，对不对？ 对，就是情侣会听到的是浪漫， 是啊， 还有人听到的是一些历史， 战士听到的是什么？是纪念，是那种感觉， 对， 有很多的寓意在里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仪式感啊。 是的， 对， 这塔林就是一个很怀旧的这么一个城市，但是它又有现代化的东西， 而且特别就是怎么说，我个人的感觉很可能太爱看这种吸血鬼类的这个电影， 灰的墙 就很像那个样子， 灰色的土黄色的， 而且关键是吸血鬼长得都很帅， 对 呀、啊，虎牙是不是？ 对呀、啊，就 是、白色的皮肤。 对 呀、啊，你长得帅，你是吸血鬼也没有关系。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哈、 对， 就是、长好看嘛，对吧？ 对，就 是 长 得 好看。 那个 碗， 吸血鬼和豪猪呢？都是长獠牙的。 找刺猬吧。然后晚上，卡琳是不是住了一晚回去的？还是就是晚上就坐那 船？我们晚上就坐那个船回去。 好可惜。 那个、对，那个晚上的船一直是到十一点还有，嗯，你可以晚一点。因为其实你到了，就是其实不能就是纯晚上，就是差不多夕阳的时候是最漂亮的 啊，对啊， 那个时候是最漂亮的。嗯、然后你过了这个夕阳的时候，就纯夜间了。 怎么会觉得塔林这待的好少的时间，半天？ 对，所以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先开始并没有把它列入计划当中，但是当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如果要是再来的话，我们愿意在那留更多的时间， 嗯、 因为没想到塔林这么漂亮 嗯， 确实是有这种感觉，而且它当地的这些手工艺品，它结合的又有欧。式风格又有俄罗斯风情，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交融在里面。 有商贸街嘛，有商业街， 对，有很多商业街，包括就像那个像一些什么当年的这个水手的这种造型啊，还有这个那个应该叫什么维京人的那种造型啊，很多会很有意思，嗯。 真的是好棒、哦， 而且主要是价格便宜 啊！因为比那边， 尤其你跟芬兰去的话， 肯定是比芬兰要便宜很多。 嗯，嗯我怎么忽然觉得塔林这个地方，刚才说是买酒嘛，买生活补给品，很多人会这样一个，坐个游轮过来是吧？酒再买回去， 对，其实好多芬兰人都 是这样 的。样 的 对、 哦， 哎，可是游轮上就是除了化妆品，它也有各大就是那种品牌什么的，也都是 时尚的部分啊，什么服饰啊， 服饰不太多，嗯、但是酒很就是酒很多，主要是酒。 说到酒文化。爱沙尼亚、芬兰他们的喝的酒大概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烈酒， 烈酒， 啊、烈 真的是烈酒、啊，因为可能太冷了， 嗯、 就是伏特加，这确实都是这样的、 哦。 但是我尝了一下，哎，真的不错。 伏特加，我说我到了肯定也喝过，他 那个 喝上去、啊，他喝上去没有什么大的酒精的味道，但是后劲儿 后劲儿挺大的， 十足的。 对， 伏特加是暖胃的佳品、 哦， 就是你喝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很柔滑，一到胃里马上就炸开，你的 所以啊，那个地方需 要 啊，它常年那么冷。 是的，真的浑身就热。 对， 是的，爱沙尼亚和芬兰是我们这次重点要说的。 嗯，对。 其实还有一个呢，就巨贵的还没说，挪威是很贵的，是不是？ 对，挪威确实挺 贵 的。 啊、 而且我们其实主要追极光的两天，我们都是在挪威。 挪威 对、哦，而且看到最好看的是在挪威。 你看， 而且是在海上。 哎呦， 对那种，因为海离陆地很远，真是漆黑下 没有光染， 没有光，特别漂亮 啊、 嗯！ 拿出相机拍也非常爽。 是的，挪威说怎么的，我这贵有贵的道理。 对， 对、 嗯，是在海上，是船上还是？ 对，海达路德的一个船，一个、 哎、 也是一个大游轮。 太棒！ 嗯，又是海达路德哈、嗯。 对， 其实挪威也很美哈、啊，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它是不是也有那种 夏 温、啊、有开 的感觉， 就陆地上也长草了，都是绿的。 嗯，其实只冒了一个小小的尖儿、 嗯， 对，但大多数还是冰雪下的， 还、 嗯、 是、 嗯、对，基本上每天都会飘点雪。 对， 哎呦，还这么冷呢。 嗯、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挪威的峡湾真的是挺漂亮的， 那当然了， 因为当时我们是这个去捞这个帝王蟹，然后帝王蟹再往深走就是它的峡湾，峡湾下真的好美呀、啊，就没法形容的那种，尤其是这个天空也蓝，这个海也碧、 嗯， 然后还有雪山，你看这几种这个最美的风景放在一起是 挺漂亮的。你比如说有一个人的五官他鼻子长得很好 嗯 他是用眼睛也好鼻子 哪儿 都 好 哪 都 好看对不 对 那种感觉精致啊 确实是 对对 而且你当时从船上踏入这个冰原上的时候那感觉我们还自己就乐哈、 嗯、 我们说哎呦感觉踏上了这个冰原大陆一样 哎对真的会有那种感觉 对上去了因为没有、哦、没前面没有路了、 嗯、 我们要这个走上这个冰层去捕捞这个帝王蟹 哎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好像来到这个地方好像是成为了第一批的拓荒者 特别有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时穿的那个衣服也特别像开拓者、 嗯就是、 对对对就是这一片大陆还没有人烟然后我们是第一个 对对对 就有那种使命感 对然后、哦、 对挺兴奋的 第一次看到的奇怪的螃蟹我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可以想象一下 什么东西 这么丑陋好吃吗真好吃对、 嗯、好吃好吃、嗯、 对吧捕帝王蟹是一个当地的活动是吗 对在当地是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的 可是他那个很凶猛很大怎么捕捉呀 我们不能捕啊、 哦、就是跟着去 对、 哦、 你要去看他去帮你捕捞、 哦、 但是其实他离得很近他就在冰层下面， 嗯， 有很多很多。 傻站，哼，来一批人。 关键是他很多， 这不该你了吧？ 帝王蟹，那他们没有这个危机意识吗？已经在这块都被捕捞了那么多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吧，哦、数量那么多，估计也想不到 啊，也是哈、啊，对。嗯